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上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39位。38位。 紧张的一千分的快乐，足够让心继续勇敢，这不让遗憾就是眼泪落下，就算这世界很复杂，有些人很难忘，也要坚强，带着那所有的牵挂变更好的人啊，紧张的以后当下，做他的路都将会开花，再远的梦他终将会抵达，每一天和现实对抗，只为一种倔强，那是兑换未来更幸福的代价，我们都在这路上。 在陈立农生日当天推出的这首《静长大》也唱出了关于成长的感悟。那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38位，而本周第39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孟子坤这首《A Force》。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6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气运联盟这首。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 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我记得我承认给我留下太深刻，太烦了，如果在今夜梦里遇见我 别闪动，精彩是温存在此刻。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我记得我承认给我留下太深刻太烦了。如果在今夜梦里遇见我，别闪动，精彩是温存在此刻。 随告白风吹，如何埋葬牵挂，空白如何解答，脑袋里面都是你，像是梦境难没有结果。拜你的树摇，寒夜期盼春宵，怀念你和我的一切，去年的红叶世界，可你却说要离别。怪我太固执，只能把记忆真的很认真。 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我记得我承认给我留下太深刻太烦了。 如果在今夜梦里遇见我，别闪躲，青涩是温存在此刻。 第三十六位， 想不起我留你的表情，经不起风吹过的声音，就知道我不会把你忘记。你相信最后会有奇迹， 这首由刘星作词作曲，刘奕云 Amber Liu 演唱的这首《风》，作为踢馆歌新歌进榜来到第三十六位。 一只手，千万不要回头，别管我多心痛，去走你的天空。风吹的梦，怎么能解脱，给了这么痛的结果，到底为什么？想不起 三十五位。 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 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 这首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蔡健雅原唱的《达尔文》，此刻听到的来自于陈梓童的翻唱版本，进榜两周，本周第35位。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分别是第40到第35位，这当中第40位是由刘野所带来的《看月亮爬上来》，第39位是一首进榜新歌孟子坤的《If Force》，38位陈立农这首《静长大》，而第37位则是气运联盟所演唱的《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36位作为踢馆歌新歌进榜。这是由刘奕云 Amber Liu 带来的《风》，35位是一首翻唱歌曲，陈梓童所演唱的《达尔文》。而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本周第34位进榜两周，李斯丹妮 featuring 黄龄这首《美了没》。 飞行高调潜入核心，专注我的专辑，能量飙升不停，轻松赢定，胜负一分，这每悬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爱不过是角色扮演，人间剧场反正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挡不同立场的判断，还不停仰头听爱又听了错不黯淡，我不想自己主张快好你淡淡， 哦，让玻璃贴心耀眼还不够，哦， stay low， 从不区分谄媚和嘲讽， 第33位呢？ 的心魔，现实当神回过，灵魂的解脱，把你的孤独、你的可恶、你的愤怒埋藏作为养分，盛开的花朵，我不再懦弱，也不再退缩，就一直昏睡。直到这次记录里退下翅膀，不再虚幻的梦里飞翔，不再季节失去的时光，不惧怕。 三十二位， 等待着前路无用，有一天都有重用，在深渊长出翅膀，等待一个飞龙在天。等我天下事，兵朝天立黄土，日复一日，是我们一夫当关，是我们坚持到底，是我们改天换地。 郑云龙这首《潜龙勿用》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当中的主题曲之一，而本周第33位则是萧敬腾这首《彼得潘》，34位李斯丹妮和黄龄共同带来这首《美了没》。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吴孟愁这首《爆炸前别吻醒我》进榜三周。 只看见彼此眼底温柔的无助。

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44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到第21位，共10首歌曲。那本周第30位这首单曲呢，进榜4周，最好位次是第5名，鹿晗这首《原色》。 我可以把最后的余韵藏在心底，假装不再冲动，失去原色的我们，就算背负了成就，依然需要个出口。就让远空回到蔚蓝，眼泪归还给山外，哪怕全世界背叛，也不再重返。我每一种色彩，哦啊啊啊啊，都值得灿烂，就算不被明白，别见怪，哦啊啊啊啊，我所有的姿态都是收起来。每一种色彩， 第29位。 我们只说点两片愁与火，就当作再次别过，笑眼里来生是你，今生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血染的山河，也是上次寂寞，直到天空清澈，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于是重逢时间再无聊，双相爱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 第28位。 是你已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只剩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日云亦云的真理。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让傻话偷偷的对我说着。 说着谎，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绕沙过，偷偷的对我说着谎，我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 本周新歌进榜第28位，这首《假如生活说着谎》也是去年中国好声音被称作是空灵女声的傅新瑶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本周第29位也是新歌进榜何洁这首《万家灯火》，而第30位则是来自于鹿晗的《原色》。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复古曲风的《千禧热恋计划》来自于朱新杰。 雨是闪着光，金色的钥匙，我挑战时间的图纸，却舍不得重来一次，因为你的脸太真实。搁浅在千年后遗落的城市，在你梦境重叠一致，哦，你藏起来的心事，是未来的我不停读取却解不开的事。快点叫月亮星星都出来，听一听还在练习的对白，能不能再一次陪我到未来。一时的心跳穿梭回到前时间，那晚的花火我陪你再看一遍，爱把时空冷却发出的讯号转到了嘴角，你收到故事里翻阅的情节，丢失了一页，我还是爱想了你，在同一个瞬间，就算漫天风雪，能不能给我多一些时间，留在你的季节。倒数计时快翻转弯的钟，时钟画面颗粒感在启动，我不想抓不住你的手，在最后的心跳穿梭回到全世界，那晚的花火我陪你再看一遍，爱把时空冷却发出的讯号传到了嘴角，你收到故事里翻阅的情节，丢失了一页，我还是爱上了你，在同一个瞬间，就算漫天风雪，能不能给我多一些时间，留在你的季节。 第26位， 你我之间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然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赢了一切却。如此狼心， Number 第二十五位。 山川之南，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留不起。山地的你，山川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留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难怎么难，寻情或老去都随你。风筝见那般开不山的道，此景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地的你。 李荣浩少有这样大开大合的歌曲，这首《山川》由李荣浩创作并演唱，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二十五位。第二十六位，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由叮当演唱，这首歌曲的原唱是优客李玲，詹兆元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二十六位。二十七位则是朱星杰所演唱的《千禧热恋计划》。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由周深带来，这首《只为真相》。 黑夜是像更深的彼岸，扬起的迷雾模糊了边界，心事静默如谜的深渊，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明明是白天，却寂静的吓人。白昼的罪恶比黑夜更可怕。我的伙伴。白昼的梦魇， number 第二十三位。 曾经拥有和失去的白唱成一首洒脱的情歌，纪念着一段在心中不会消失的梦，然后用 二位。 Butterfly stain on my chest, gave it a kiss and then you never left. Why do good things end too soon? So is it just m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n't, I know I do.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brought it back it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a little too much. Am I missing you? Take me places in my mind, never saying goodbye to you. I can't say goodbye. But sweeter than I was, I seem to find nowIn the sun, you're good to right now. I can't be tied down, yeah. Can't think about this right now. But I always b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n't, I know I do.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来自于 Tia 袁娅维这首《蝴蝶》Little Too Much， 也是她的最新 EP《月亮失眠了 Once Upon a Moon》当中的这首主打歌。那这首歌呢，进榜四周，最好位次停留在第十二位，本周来到第二十二位。二十三位是由方炯嘉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也是好久不见的黄小琥这首《曾经为了什么快乐》。而本周第二十四位这首《只为真相》来自于周深。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是来自于 Waves 阿达娃、李书贤、James 共同带来这首《Lonely Line》。 上床的跳的未来 Lonely Lonely Tonight， 片片幻想收成 Lonely Lonely Eye， 头色黄脸庞张无力落里以外生活落里爱被打开衣柜味道还在落里落里怎奈提前真实碰撞落里落里爱骗我独自流浪落里落里以外只有落里爱被开始支撑危险边假装不留言转身多年不想再掉是否已走远想流动时间不能再下咽说闭上双眼就拿去疯癫一瞬息张开手捂着眼会片刻心跳一碰着脸都转眼转吞下身又改变 And no yeah 好像双手跳到未来落里落里尘埃偏偏幻想收成落里落 Our time. When I walked away, nearly lost my mind. And the pain won't stop, no matter what I try. Oh, now I'm missing you in the worst way. I'm thinking about you even though it hurts me. How you got me hooked, now I'm going crazy.一片颗心在放着眼都转眼全吞下想有改变 No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文慧茹做你的太阳。 从今以后，你的心中。 新歌二号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用青丝交付。 新歌三号陈奕迅孤勇者。新歌四号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 新歌五号何洁万家灯火。 越过全身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 新歌六号汪苏泷在惊涛骇浪里。 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 新歌七号陈立农不散。 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 新歌八号傅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请原谅生活偷偷的对我说着谎。 新歌九号刘奕云 Amber 刘风。 想不起我流泪的表情。 新歌十号孟子坤 E-Force。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荡起姿态，装得下精彩剧情，留下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传奇，一个传奇。 八位， 纵我闯天涯，融入我心四方，融我挥鞭策马疆场，融我斗志昂扬。 这首大气磅礴同时非常安静的歌曲来自于谭维维，这首《城》。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最好位次是第七名，本周来到第十八位，这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之一。而本周第十九位这样一首进榜新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大型纪录片《紫禁城》，那这是第三集《远路》的主题曲，在惊涛骇浪里，这首歌曲用到了摇滚元素，也让整首歌曲呈现出了燃情满满的气场，表达出了一种惊涛骇浪当中的探索精神。那这首歌曲由汪苏泷来演唱，本周第二十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陈立农推出的《不散》。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进榜三周，这首《尽管如此还是》来自于阿肆和徐佳莹。 尽管如此，好像从容一次。 结发的笑容， 尽管如此。 Number 第十六位。 Hey, 我们原来都一样，难过习惯不张扬。当你受了一点伤，至少有我凝望。从今以后，你的心中藏什么？你不用开口，其实我都 孙燕姿这首《匿名万岁》也是抨击网络乱象的一首歌曲，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那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停留在第十五位，本周第十六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也是通过中歌榜抢先听的一首歌曲，文慧茹这首《做你的太阳》。而第十七位则是阿肆和徐佳莹共同演唱的《尽管如此还是》。2021年第4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进榜七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王菲这首《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攀山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十三位。 Number 第十二位。 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没成为例外，也不算太。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 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晚安，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这首失眠通知单也是在双十一当天刘力扬推出的一首全新单曲。这首歌曲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十二位，本周第十三位这首张靓颖的《永生永爱》是一首影视单曲，来自于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的主题曲。而本周第十四位同样是一首影视 OST，王菲这首《如愿》也是十一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曲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十四位。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二十五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十四个位次，也是本周当之无愧的火箭歌。我们就来听温岚这首《掌心的温存》。 只要等多久才能再拥抱你，躺在你的手心安静哄我睡去，为我翻山越岭，为我苦苦寻觅，纵然满身伤痕，对未来充满期许。皎洁萤火，蓝色海洋，为你穿上甲衣，是我此生爱你的信仰。 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30位，徐佳莹《雏形》。 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 第29位，陈梓童《达尔文》。 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 第28位，熊猫糖《Produce Pandas New Horse》。第27位，陈立农竟长大。 竟长大，一千次的快乐足够让心继续勇敢。 第26位，萧敬腾彼得潘。第25位，温岚掌心的温存。 守护我每个日月星辰，你掌心的。 第24位，李斯丹妮黄龄美了没。第23位，袁娅维蝴蝶 Little Too Much。 第22位，吴莫愁爆炸前别吻醒我。第21位，郑云龙潜龙勿用。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

心。 第八位， 四地遥寄行，梦才不灵晚，写给你的诗云脚已泛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满足， 这首来自周蕙的《酿月光》，由方文山作词，唐汉霄作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九位，本周继续上升了一个位次，来到第八名。而本周第九位则是由莫文蔚所演唱的《完美不完美》。第十位，高嘉放这首《爱你爱到》。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名。这是上周空降冠军的一首歌曲，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金的草原三杯酒， 秋。 Number 第五位，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这首《孤勇者》新歌进榜第五位。 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可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这首《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也是他为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进榜新歌来到第五位，第六名则是包括尔茶这首《草原三杯酒》，第七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是进榜四周，上周停留在第三名歌手马条创作并带来的《克拉玛依》。 马耶百口唇边，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微凉的孩子梦会成歌。是你放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三位。 时常想起穷途末路，有你陪我度过东奔和西走，一步仰望略显孤独，从始至终像坎坷的路不断被摧毁，命运像只凋瘦精打细磨，无我的轮廓早已写满难过，还在吟唱什么，这生活的 张杰这首《安忍》进榜四周，本周第三名。 Number 第二位。 本周第二位，李荣浩翻唱自 Beyond 的这首名曲《情人》。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亚军位置，本周依然停留在第二名。让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2021年第44期中国榜榜单的冠军位置是一首空降冠军曲目，这是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也是刚刚开播的电视剧《胡珠夫人》的情感主题曲。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这首歌曲由张靓颖演唱，优美感伤。在这里要恭喜靓颖，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